要是愚兄去见那些官员和内侍，当场就能打死几个。朝廷里的事就是那么麻烦。不过郑提督舍弃尊严所做的事，毕竟是为了大明，虽说也有为个人前程打算，但总的来讲，愚兄觉得他至少算不上坏人。建文耐心听完破军的话，并未插嘴，他如今的心情也是很矛盾。郑提督在他心目中曾是天下第一的好人，杀死父皇后又变成天下第一的恶人，可如今对郑提督的评判又变得很模糊。建文用力晃晃脑袋，想要把这些都从脑袋里晃掉，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小弟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了，也许只有在下一次相见时自己问个清楚。兄长，你觉得郑提督在办完他的事后真的会找我受死吗？赵愚兄看来，他所言不虚。郑提督这些年虽说被官场浸润的让愚兄有些作呕，毕竟骨子里还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满脑子里都是什么忠孝仁义的。他既然说办完事会找你受死，你就不必担心了。我看啊，他拼命找寻你，说不定杀死你父皇是另有隐情。嗯，有道理，那小弟就再信他一回。话说回来，明日小弟就要启程前往佛岛，只是依旧不知佛岛究竟在何处啊。这个你尽管放心，明日愚兄亲自带你前往佛岛入口，送你一程。可是就算进了通往佛岛的神秘海域，小弟也未必能找到准确的位置。兄长你也说过，至今尚未有人能成功找到佛岛。破军忽然诡异地笑起来，他指着停在坐船旁的青龙船让建文看。其实啊，佛岛的地图一直在你身边呢，就在你的青龙船上。建文听了大吃一惊，他瞪大眼睛望过去，只见青龙船龙头高昂，嘴巴微张，似乎是在应和破军的话。什么？在青龙船上？在哪儿啊？小弟熟悉船上的每个角落，可是从未看到有这样一张图啊。图在哪里？在哪里啊？大哥，你快告诉我，快告诉我。简文毛手毛脚地抓着破军的胳膊摇晃了好几下，结果看到破军露出痛苦的表情，这才想起破军的肩膀被郑提督留下的箭伤还没有好。破军揉着疼痛的地方说道，好了好了，我告诉你，再晃伤口都要裂开了。四灵船都是有生命的，他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船。其实啊，你父皇早就把佛岛的线路图藏在青龙船里，为的是以青龙船做先导，带领大船队进入佛岛海域。你以为你们到达老阿姨的荒岛真是机缘巧合吗？那是因为青龙船对这个岛保留着记忆啊，他知道只有见到老阿姨才会给你前往佛岛的指示。 老阿姨也没有给小弟什么指示啊，他只是要小弟来找破军你而已。建文努力回忆，老阿姨和腾格斯蹦蹦跳跳与虎鲸对话的景象又出现在眼前，只是想不出他对自己说过什么有关佛岛的事。 破军对着建文眨眨眼，他让你来找愚兄，这就是指示了，因为不通过愚兄，谁也不可能随便进入佛岛。明日啊，愚兄送你到佛岛入口处，再告诉你如何把地图取出来。 没想到苦苦寻觅的佛岛地图竟然一直和自己朝夕相伴而不自知，建文感到又惊又喜。 那么如果找到佛岛，郑提督也如约受死，先帝你大仇得报，之后又有何打算呢？ 听破军这样问，建文有些不知如何回答。 他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未来该怎么办。寻找佛岛对他来说或许只是逃避一切的理由，一旦找到，他的人生目标便似乎又会变得模糊。简文想了好久，仰起头回答道，什么恢复地位之类，小弟从未放在心上。天下多少人为这个尊号你争我夺，相互厮杀，在位的说自己救民水火，夺位的说自己解民倒悬，说到底其实都是为了一己之私将天下陷于地狱。小弟在这之后想观察一下我那位燕王叔叔把大明治理得如何，如果他是一位不世出的贤君，这天下让他做也就罢了，若他是一个贪图享乐的昏君，小弟必要他人头落地，之后再找一位贤君来治理天下。哦，小弟不打算自己做皇帝？破军故作夸张地看着建文，建文的表情从未如此坚毅，看来这番话是他深思熟虑之后说出来的。小弟哪里是做皇帝的料，本以为佑公公只是陪小弟玩耍的一个大伴，孰料出了内宫，这位大伴竟能让威风八面的郑提督连头都抬不起来。小弟觉得这朝廷不是我这等人可以驾驭的，想想满朝上下都是佑公公那般的角色，未来要和他们周旋，想想都头大。大概铜雀会失望了，他一直希望小弟做皇帝呢。不过我想把佛岛的宝藏都给他，想必他也会满足了。建文看到铜雀在远处甲板上溜达，觉得他对自己抱有信心真是有点可怜，然后建文又对破军说道，对了，兄长不是说要和小弟一起驾着青龙船去寻找极东之国吗？小弟可是认真期待的。破军伸了个懒腰说道，哎，原来天下还真有放着皇帝不想做的笨蛋，果然七杀说的没错，他在你来之前就派人告诉我注意你，说你呀、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啊，七杀派人来过，你怎么没告诉我？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听到七杀的名字，建文脸一红，想起在阿夏号上每天被七杀推油治疗，心里想他不会把那些事也都告诉破军了吧。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慢慢啊总会都知道的。 还有什么事我不知道出来听听吗？ 建文发现他这位义兄似乎知道着数不尽的秘密。破军说道， 比如你知道为什么则天皇帝会放弃西域专注讨伐高丽，而且把首都从西方的长安迁到东方的洛阳，你的祖皇爷又为什么放弃建了一半的凤阳都改在靠近东部海疆的金陵，以及愚兄和七杀贪狼订立的杀破狼三巨头联盟又是为了什么，我们签订的南海之盟是在应付什么局面。 破军一口气说出这许多疑问，每个问题都深深吸引着建文的注意力，要是可能他想一口气都问个清楚。就在此时，碉斗上传来哈罗德和腾格斯的吵闹声，只见两个人在碉斗上朝着远处指指点点，似乎是看到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建文和破军终止谈话，一起仔细倾听那两人的喊话。 二柱，那肯定是几头鲸鱼。 这是腾格斯的声音。 非也非也，阁下眼睛却是瞎的一般，那分明是几艘船。 这声音属于哈罗德。 哼，大赌不赌十个脑包呢，要是你输了俺只打你五个。 咱有何惧怕，那千里镜来让咱再看看。 腾格斯把千里镜交给哈罗德，哈罗德调整千里镜的焦距，闭上一只眼，只用一只眼从单筒的千里镜里朝着海面远方望过去。他看了半天，忽然手脚大动地叫腾格斯也看。腾格斯才一看也马上手脚大动起来，差点把千里镜扔出去。 两个人一起朝雕斗下面的剑文大喊： 驱离，是驱离。 剑文站直了身体，他本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的驱离竟然会回来。哈罗德喊得声嘶力竭： 驱离小姐，后面有日本船在追逐，我等快去相救。 剑文朝他们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几个黑点正朝这边快速逼近。破军按着发呆的剑文后背用力一推： 去吧，这小妞不错，切莫和我一般错过了。 剑文的身体被破军一推向前趔趄几步，他在回头看时，只见破军正朝自己微笑，目光中满是期许。剑文坚定地对破军擂点头，朝着舷梯跑去，青龙船就在下面等着他。腾格斯从雕斗上一跃而下，哈洛德抱着绳梯往上爬，嘴里还在抱怨腾格斯不想一起也不带他一起。至于铜雀，他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早就站在青龙船的甲板上。破军见几个人都上了青龙船正要出发，对抱着手在一旁的判官郎君说道： 日本船有好几艘，只怕他们应付不过来，你也帮他们一下吧。 判官郎君嗯了一声，招呼几名手下同去。他看到沈提起主从二人也在船上，便也顺便叫他们两人跟自己同去。这两人在他的监控下须臾不肯放离。破军想了一下，又把判官郎君叫住： 哎，你没有带刀，拿我的剑去用吧。 说吧，他从腰间解下巨阙剑朝判官郎君一丢。判官郎君左手稳稳地接住剑，然后从船舷上翻身跃下，跳上了青龙船。看着青龙船解开缆绳，朝着七里和日本船的方向快速驶去，破军这才命令返航回蓬莱。蓬莱岛上变成了一座大工地，到处是脚手架，工兵们用手推车推走一车车的瓦砾碎木，用从珍珠港运来的新木料修补破损。调度员用小旗和哨子指挥起重装置，将破损的大炮从炮位上掉下来，装船运走。那些由锯木、齿轮和绳索构成的庞大起重装置，在人类作用下能轻易抓起几千斤的重物。破军背着手悠闲地从他们旁边经过，工兵们见到大王来视察，纷纷停下手中的活问好。破军摆摆手让他们继续工作，自己信步闲游查看一番，见所有维修工作都井然有序，这才沿着街道穿过大黑门，独自朝着百州厅走去。此时天光大亮，本该是猫咪们结束夜间的游戏，开始懒洋洋睡觉的时间。可不知怎么了，沿途的猫都毫无困意，不管是黑色、白色还是三花的，个个精神的反常，他们闹猫一般在街道上、屋顶上、房脊上对着天空乱叫。蓬莱各处都是此起彼伏的猫叫，成千上万，如同猫的大合唱。破军自言自语地说道： 大概是风暴要来了吧。 破军看看天上，只见天上晴得没有一丝云彩，蓝得亮眼，哪里有风暴将至的样子。不过海上的天气像是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上一刻还是晴天，下一刻即是风暴的情况也不少见。一只大腹便便的白色波斯猫笨拙地在百州厅屋顶上行走，不料脚一滑落了下来。破军平地跃起，身手敏捷地把它抱住。这是一只成年母猫，毛色雪白油亮，肚子鼓鼓的。破军端详了片刻，又摸摸猫的肚子说道： 白凤，你这是要生了吧？怎么这一般不小心呢？ 波斯猫到了主人怀里，喵喵地轻叫两声，便伏在他怀里甜甜睡去。破军轻轻抚摸着他的猫进入百州厅，在他身后两扇沉重的木门咚的一声自动关上。桅杆构建而成的百州厅是破军平日最喜欢的地方，他喜欢一个人在空旷的大厅里走来走去，看桅杆上刻着的记录。他记得这里每一只桅杆的来历， 记得每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记得每一名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士的名字，就好似他记得蓬莱的每一只猫一样。桅杆纵横交错地插在一起，构成百州厅的屋顶架构，从下往上望去，像是望不到顶的桅杆森林。大厅里回荡着破军的脚步声，他慢慢踱着步，思考很多事，蓬莱的事，佛岛的事，南海之盟的事，他要理出个头绪，今晚要向建文一一说明。突然他感到身后有轻微的金属碰撞动静，似乎在朝着自己逼近。破军本能地略微错身，一名日本武士挺着刀用力过猛，擦着他身子冲过去。武士翻身还想再次，破军飞起一脚踢飞他手里的刀，然后迅速转到对方身后，单手抓住他脖子一扭，只听嘎巴一声，武士的颈椎被扭断，尸体瘫软地摔倒在地，铁质盔甲碰撞地面，发出巨大的咣当声。破军面色凝重地放下波斯猫，受惊的猫咪嗖地跑到大厅的角落里。破军朝屋顶望去，只见离地数丈的屋顶上，每一根桅杆后面都悄无声息地闪出一名日本武士的黑色身影。他们穿着全套黑色盔甲，拉低的盔檐下还戴着可怖的黑色面具，密密麻麻竟有上百人之多。武士们像下雨一般从屋顶掉落下来，甲板乱撞，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如同夏天被大风成片吹拂的白杨树树叶。破军注意到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贴有画着古怪字迹的符咒，这是日本阴阳术特有的隐身符，贴上这符的人可以在一定时间内隐身，不被他人发现。看样子这些武士就是靠这种隐身符成功潜入蓬莱。见破军轻易杀死一名武艺高强的旗本武士，其他武士都有点不敢上前。为首的络腮胡子武士也穿着盔甲，和部下们的区别只是没有戴头盔。他大喝道： 在下日本第一武者岛津萨摩守，奉武田将军之命去阁下守之。 岛津萨摩守手一挥，四名旗本武士举着刀朝破军冲来。破军伸手摸向腰间，才想起巨阙县刚刚给了判官郎君，自己现在手无寸铁。他顺手抓起刚杀掉的那名旗本武士的日本刀迎击对手，只见刀光一闪，破军的身体在转瞬间移到四名旗本武士身后。四名旗本武士像是中了定身咒语，呆立在原地，过了半晌才喷出四股血剑，尸体轰然倒地。破军感到肩膀一阵疼痛，他的剑伤未愈，只要稍微用力，伤口就会裂开。更何况巨阙不在手里，这把日本刀分量和手感都不对，他用起来很是不舒服。岛津萨摩守裂开嘴，露出满口的黄牙，笑着说道： 嘿嘿嘿嘿，阁下果然好身手，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应付100名刀术高超的精锐武士。 破军甩去刀上的鲜血，握紧刀柄说道： 那就试试看百人斩好了，今日本王正有些闲得发慌。 岛津萨摩守收敛笑容，双手举过头顶，两个手掌朝破军的方向用力一劈，像是要把破军剁成三段。大厅里响起一片哗啦啦的甲片撞击声，近百名武士一起朝着破军冲了过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四海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00，晚上11:00到12:00，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